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好，我的朋友，歌飞扬为你守候，你来了吗？你在听吗？我是刘慧，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一组别样的戏歌。之前你一定听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传递着地方的传统风土人情，更是记录着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今天要来听的就是这样一种以特别方式来传承的活态音乐文化遗产。两场歌来听融合了昆曲《玉簪记》《秦陶》选段的有着草原音乐特色的《鸿雁》，有请歌手蒋柯、韩磊。 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这个情过过味， 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南山竹，听惯了少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戏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黄梅戏的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也是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融合了黄梅戏《媚娃要过河》选段的《我的祖国》，来自歌手曹轩宾、王慧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一首融合了黄梅戏女驸马选段的《谁料皇榜中状元》，有请宁静、张小薇。 为九里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冒着宫花好啊啊啊，好新鲜呐、啊！ 人一梦已过往，风流人儿如今在何方，从古到今啊说来话，不过是情儿。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来也匆匆，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去也匆匆， 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 我剑我刀划破长空，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何缘是幻是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yeah、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 两个心，嗓子彼此含情，在两个堂，相撞之下 只在了某地大堂上。 咬定了牙关的贵拿装， 剑舞刀割 却与 雪饼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赤了斧一去，深藏身与名。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 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 舞台艺术在文学、表演、音乐、唱腔、脸谱等各个方面，通过无数艺人的长期舞台实践，构建了一套互相制约、相得益彰的格律化和规范化的城市。京剧的表演艺术更趋于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最大限度地超脱了舞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以达到以形传神、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戴荃和裘继戎融合了京剧《铡美案》选段的《刀剑如梦》。这里是歌飞扬，今天我和你一同来鉴赏的是一组别样的戏歌。中场前的这一首是融合了黄梅戏《对花》的选段，来听听平安和于平共同演绎的这首《梁山伯与朱丽叶》。我是刘慧，感谢收听，待会儿见。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

渺茫茫，恍恍惚惚，迷迷杂杂。 歌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一真一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刚才我们耳边分享到的是来自张凯丽、翟俊婉融合了京韵大鼓重整山河带河山选段的《渴望》。京韵大鼓是中国曲艺曲种之一，由河北省沧州河间一带流行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形成于京津两地。因为在很多的活动当中被搬上了舞台，搬上了荧屏，因而也被我们所熟知。欢迎你回来，今天的歌飞扬，刘慧要与你来分享的是一组别样的戏歌。接下来我们要感受的是流传于安徽省的曲艺艺术形式，叫做鱼骨道情。在今天的这首《开道荼蘼》当中，我们来听听尚雯婕用法语与鱼骨道情传承人苗清晨的合唱，融合了花腔鱼骨、禅阳寺的选段。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美不美丽，偏差有没有一毫厘，有何关系？每一个人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相差大不过天地，也和自己。 十七我忘了都有报，宝贝 的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伤都不爱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谁曾成天海里，谁又是上帝，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最后剩下自己舍不得挑剔，最后对着自己也不得看得起，还给我的世界我都会怀疑，喜欢无风却开大肚皮，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变炸药没有药力有何关系，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生差大不过天地也和自己， 叫无缘单手能举千斤顶，刀削无痛不费力， 太多太多魔力， 各国的王子都害怕， 还有什么 一国 千古万里 那什么奇迹， 黄梅戏代表人物之一的吴琼在北京保利剧院推出了黄梅音乐剧《贵妇还乡》。这部黄梅音乐剧改编自瑞士剧作家的一个名剧叫《老妇还乡》，引领了中国传统艺术跨界与西方音乐剧融合的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让黄梅戏这一传统戏剧焕发了时代的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由宁静和张小薇带来的《玫瑰香》。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想你，别说东风凉， 上是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来自黄龄和高博文演绎的融合了苏州评弹的《西厢记》，莺莺操琴选段的《茉莉花》，以及刘雨昕和高博文带来的《书房夜读》的选段《苏州好风光》。怎么样，这样的戏歌在你的视听范围里是不是很少见？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歌手莫文蔚和著名的昆曲艺术家于九林共同演绎的一首新编曲目《当牡丹亭遇上爱晚亭》。一方是新颖流行的爱晚亭下一念之间，一曲是千古流传的牡丹亭，会带来怎样的精彩碰撞呢？好了，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月影流声，我是刘慧，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知道你不会，也知道你伤悲，日出潮碎，始终无法说远。